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斗罗大陆》，唐家三少原著，声容文化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进入昊天宗大门，里面是一个敞亮的大院子，后面才是高大的石质建筑。唐龙一行三人正在带着唐三一边走一边介绍宗门的情况。此时正说到宗门注重实战，每个月以实力进行排名。 老大已经连续几年都是咱们三代首席了，他是怕你来了抢了他的位置，所以之前才给你脸色看啊。 不瞒你说啊，我是真有这个想法。兄弟，咱们回头切磋切磋。 我怎么可能是大哥的对手，还是不用比了。 兄弟，这可是不能客气的，回头你就明白了。走，咱们赶快去见宗主，估计啊他们等得久了。唐月，你去和四叔说一声，外面铁索桥的事儿可别耽误了。 好。 唐三何等聪明，心里跟明镜似的，他知道这三代首席肯定与今后宗主的继承有着很大关系。他对于昊天宗宗主的位置从来都没有多想过，只是希望凭借自己的力量能够帮得上宗门。更何况自己来认祖归宗，更重要的是替父亲赎罪，可不是来争强好胜。唐玉转身而去之后，唐龙和唐天带着唐三进入了昊天宗的主建筑。昊天宗的建筑并没有半分奢华的感觉，但也说不上简朴，整体最大的特点就是厚重二字。进入宗门主建筑，也就是那座城堡一般的所在，穿过宽阔的厅堂，从内侧楼梯登上二楼，路上看到了不少昊天宗子弟，一律都是灰色装束。唐龙兄弟带着唐三来到二楼最内侧的一座拱门前停了下来。 宗主，我们将唐三带来了。 进来吧。 嗯，这声音好熟悉啊，竟和爸爸有八分相像。 低沉浑厚的声音从房间内响起，听在唐三耳中却是出奇的亲切。唐龙推开房门向唐三使了个眼色，这才率先走进。唐天却没有跟进去，而是站在门口。这是一间足有百余平米的屋子，里面的摆设很简单，宽阔的桌案覆盖了两面墙壁的书柜，还有两张长条沙发。唐月华优雅地坐在一张沙发上，看到一袭白衣的唐三跟着唐龙进来，俏脸上的笑容顿时变得浓郁起来。唐三自然一眼就看到了姑姑，但他还是被桌案后那魁伟的身影给吸引住了。身材高达两米开外，虎背熊腰，刀削斧凿一般的面容，还有花白的短发，同样也是简朴的灰衣，可他站在那里，整个人就像是这座城堡的核心一般。两米的身高或许并不算特别高大，但如果非要让唐三用一个词汇来形容眼前这个人，那么他只能想到巍峨二字。唐昊的双眼是浑浊的，那是旧伤所致，而眼前这分明与唐昊有七八分相像的男子，看上去比唐昊还要年轻几分。他那炯炯有神的双眼目光如炬，一下子就盯在了唐三身上，恢宏博大，没有任何掩饰的狂放气息铺天盖地而来，巨大的压力一下子就笼罩在了唐三身上。巧妙的是，这份压力却绕过了唐龙，一点也没有作用在他身上。唐龙的实力不弱，赶忙让过一旁，脸色微变，再看唐三时，目光中不禁多了几分焦急。可令唐龙惊讶的是，唐三步入房中，面对那扑面而来的压力，神色间竟然没有丝毫变化，双脚隐隐形成丁字站立，腰板挺得笔直，脸上的优雅消失了，取而代之的是一脸尊敬。唐三双膝弯曲，身上隐约可见一蓝一白两层淡淡的光芒浮现在皮肤表面，扑通一声跪倒在地，向桌案后那释放出恢宏气息的男子拜了下去。 唐三参见宗主。 这家伙真的是人类吗？面对宗主如此强烈的威压，他居然还能改变自身动作跪拜，更能开口说话，难道他的实力真的比我还强？可是二姑说他才只有20岁啊。 其实他又哪里知道唐三此时承受的压力到底有多么恐怖。 那巨大的压力就像是一座高耸入云的山岳，压迫得他无法喘息。此时唐三看上去很平静，可实际上他自己所拥有的两大领域已经同时开启，杀神领域在内层，外层用蓝银领域遮蔽，让外界无法感受到他释放的气息，而且他的身体也已经全部绷紧。此时唐三就像是在瀑布下练锤一般，承受着巨大的压力，他的每一个动作其实都是寻找到了面前压力中薄弱之处，通过这些动作来减少压力对自身的压迫。至于他说出的那六个字，则是用内力喷出成音。朱暗后男子目光一脸，所有压力瞬间消失，唐三只觉得周围身体一空，仿佛整个人的力量都被抽干了似的。如果不是在瀑布下练久了极其稳定的下盘，恐怕这一下他就要扑倒出丑。但他终究还是稳定住了自己的身体，上身略微晃动了一下，却依旧保持着跪拜在地的样子。 起来吧。 没错，这个人就是昊天宗当代宗主唐昊的嫡亲大哥唐啸，昊天宗一门双斗罗的另外一位，他的封号为啸天。唐三没有立刻起身，而是用力地向唐啸叩头三次，额头与地面接触，发出咚咚咚的三声。唐月华眉头一皱，赶忙上前拉起唐三。 你这是干什么？当初你爸爸的事也不能都由你来承担。 父债子还，天经地义。宗主，我愿为父亲承担一切责任。 你承担得起吗？ 唐啸从唐三进门之后，脸上的神色就有些阴晴不定。听他这么一说，唐啸猛地一掌拍在面前的石桌上，那石桌悄无声息地坍塌，竟然就那么化为了一地粉末，而偏偏未影响到周围的一切。随后唐啸转过身，推开身后的窗户，右手一引，地面上的石粉竟然就那么被牵引而起，飞逝于外面空中。无形之中，他已经展现出了自己精深而恐怖的修为。唐龙站在一旁暗暗啧舌， 那可是两吨最坚硬的花岗岩直接雕琢而成的桌子，拍碎并不难，难的是让其在无声中变成粉末。 唐龙，你吐什么舌头？出去，到后山做一张桌子弄回来，弄不好，不许吃饭。还让我重复吗？ 我去。 我不知自己是否承担得起，但我愿用这条命为宗门效力，尽自己一切能力为宗门效命。 自己的事竟然让一个孩子来承担。唐昊啊唐昊，你真的要一直逃避下去吗？ 宗主，父亲不是逃避，他说他无颜面对宗门，没有回来的权利。 他还好吗？ 父亲很好，他每天都陪在母亲身边，准备以此度过余生。 陪在你母亲身边？ 母亲去世后化身蓝银草，父亲始终陪着他。 或许这是他最好的归宿吧。 唐啸说话间，唐三清晰地看到他的眼圈已经有些发红了，这一刻他仿佛苍老了许多，看着唐三的目光也渐渐柔和下来。光芒一闪，唐三手中已经多了那长条黑匣，他双手将其托起。 宗主，这是父亲让我带来的，他说这是他唯一能够为宗门做的一点事。 唐啸抬手一挥，轻松地做了一个隔空取物的动作，沉重的黑匣落入他掌中仿若无物，手指轻弹，黑匣开启。当那庞大的能量充斥在房间中，当黑匣子里两块魂骨出现在唐啸眼前时，他不禁脸色大变，须发皆颤。唐三只觉得眼前一花，唐啸就来到了他面前，一把抓起唐三胸前的衣襟，将唐三拉到自己面前。 唐昊，昊弟，他 父亲说如果他不这样做，就无法安心地陪伴母亲度过余生。父亲的旧伤危机也终于通过断肢解除了。当初他将我送到姑姑那里后，就已经做了这些。宗主，您 叫我大伯。 大伯。 这一刻，唐三的身体与唐啸接触着，他能够清晰地感受到唐啸情绪上的剧烈波动。虽然几十年不见了，但他对父亲的那份兄弟之情却没有丝毫降低。啪的一声，唐啸合上黑匣子，同时松开抓住唐三前襟的手。唐月华刚刚也看到了长条黑匣中的两块魂骨，随即脑中一片空白，泣不成声，身体剧烈地颤抖着。 大哥，二哥他…… 小三，你父亲是这样叫你吧？ 是。 你知道吗？其实啊，我从来都不认为他做错了什么。如果阿银选择的是我，或许我会和他做同样的事，甚至比他还要激烈。所以今后不论别人怎么说，我都不希望唐昊的事成为你的负担。为宗门尽力是你必须要做的，但不是因为你父亲的事，而是因为你是宗门的一份子。 谢谢您，大伯。 你长得像你妈妈，但性格却更像你爸爸。月华，别哭了，或许这样做浩弟心里会舒服一些。明天为小三举行认祖归宗仪式，你来安排一下。 大哥，你不需要和宗门长老们先打个招呼吗？毕竟他们…… 你去安排吧，我有分寸。与其私下通知，倒不如摆在台面上。你先带小三去休息吧。小三，明日认祖归宗仪式，记住，昊天宗与外界不同，更不是用你从你姑姑那里学到的礼仪就能在宗门站稳的。我送你两个字，强硬。在这里，实力就是话语权。想代替你父亲多为宗门做事，首先你要用自己的实力向宗门证明自己，否则你什么都做不了。 是，侄儿谨遵大伯教诲。 想当初二哥是何等英姿勃发，他可是斗罗大陆最年轻的魂斗罗，在北围宫中击杀教皇的壮举令武魂殿蒙受了前所未有的耻辱。可现在二哥却自残身体，再不复当年之勇，只能在山野间等待生命终结的那一天，这是何等悲凉的结局。 唐月华想到曾经骁勇无比的二哥如今竟是这般光景，又感伤起来。他带着尚未恢复的悲伤情绪，领着唐三走出了宗主房间，前往唐三的安置之所。 有声剧《斗罗大陆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